主打歌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1990年，赵传推出了专辑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这张专辑应该算是一张在生活当中淬炼而成后来凝聚的专辑。也许当我们戴上耳机听到赵传充满撕裂的真诚的声音的时候，所有的心情和情绪都可以获得安慰。今天大牌主打歌，我们特别为你选择的是任贤齐在后来翻唱的版本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